九八八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健平第十五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 因聽者更低級吧 神像級一一扯下 斬碎用來做燈吧 文學曾是神吧 節目線上吧 上惡理吧 人扮優雅 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了。几多礼我已崩 解， 几多正路已走歪 进。 你先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拜拜。 我谂咗好耐。究竟有咩办法可以令雨果接受？终于俾我谂到，既然佢系因为你拒绝我嘅，咁只要你消失，我就可以乘虚而入。 你想点啊？ 我要杀咗你！ 刘志森，刘志森，你冷静啲。 我喺度做紧啲咩啊？ 你 快点走！叫你快点走啊！ 你做咩啊？ 你去死啊！ 停手啊！阿爹，你点啊？ 仲顶得住？ 如果你听我解释啊，系阿爹先喐手，我系自保噶咋？ 你唔使再做戏，你唔系刘志森。 你讲咩啊？咩我唔系刘志森啊？ 仲喺我面前做戏？ 早知道你是驱鬼师，我就不解他落手。 你现在后悔已经太迟了。 你会不会太过自信呢？ 心诚得十年相随，邪念无以生，我以无从弃，法力亦无边。 柳 Sir， 喜欢一个人就应该不顾一切去争取。如果你咩都唔做，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我系你，我会杀咗个抢你女人嘅男人。自己得唔到，其他人都唔使旨意得到。 放开我啊！ 天地正气与我合一，驱邪伏魔，消除冤孽。老 Sir， 老 Sir， 你见点啊？ 我头好痛啊！发生咗咩事啊？ 你俾个恶鬼迷惑，要杀阿爹啊！ 系金家贤，我头先喺餐厅同佢讲咗几句之后，成个人就变得迷迷糊糊。 你而家元气大伤，有咩迟啲先讲啊？ 我扶你啊， 唔该。 见点啊？ 休息咗一晚，已经好咗好多啦。系咧，你系几时发现我俾恶鬼迷惑噶？ 其实系阿爹提醒我噶，佢话你好似鬼上身。之后你同我表白，我就肯定你有问题。柳纯啱啱同我表白， 岂有此理！ 你唔使咁嬲，佢系俾鬼迷惑，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 真系俾我讲中， 佢好可能会对你不利。 佢啱啱打电话约我见面。 你去赴约，我吊住佢尾。 估唔到最了解我嘅人系阿爹。Sorry 啊，俾咁大个麻烦你哋。 你又冇做错，讲咩 sorry 啫？况且我哋系好朋友兼好拍档，互相帮忙系应该噶嘛。 你仲当我系好朋友好拍档？ 梗系，唔通你唔系？ 梗系系啦。 多谢你。 吓？多谢我啲咩啊？ 多谢你喜欢我，我觉得很荣幸。 你唔觉得系烦恼就好啦。 我谂呢个世界上唔会有人觉得俾你中意系麻烦。 可惜啊，你冇眼光。 嗯，我都觉得系。金嘉贤系咪我上次喺酒吧见到嗰个疑犯？ 嗯，就系佢。 佢犯咗咩事啊？ 我怀疑佢因为被好朋友横刀夺爱，所以杀人。 我在你的记忆里面见到他，他应该都是被恶鬼迷惑。 如果是这样，就讲得通为什么他杀完人会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我想见他。 我带你去。 988制作，零号店二。 你系边个？ 我哋啱啱先交过手，你冇理由咁快就忘记我噶。 我唔知你讲咩，亦都唔识得你，你即刻扯。如果唔系，我就报警。 诶， 你挡住道门想点啊？ 你唔系金嘉贤，你到底系边个？ 你死啊！心静则十年消除邪念，无意生恶意，无从起法力意无边。见 陈可怡、林子阳，祝你哋呢对狗男女百病缠身，长命百岁，山穷水尽，互相拖累，想飞都飞唔甩对方。 你对住个海闹有咩用？你一啲感觉都 冇。你系边个？我对住个海闹关你咩事啊？ 我邓你唔起劲，兼你对狗男女背叛。 你点会知道我好朋友抢咗我男朋友？ 因为我唔系人。 黐线、啊！你点会喺我前面噶？你头先明明喺后边。 我都话咗我唔系人。 你系鬼？你唔好行埋嚟啊！ 你唔使惊。我不会害你，仲会帮你。 帮我？ 帮你杀咗佢哋狗男女。 我都好想佢哋死，但系杀人系犯法，要坐监噶。 我会帮你制造一个完美嘅杀人计划，只要你照住我说话去做，我保证唔会留低任何证据。 你点解要帮我？你有咩条件？或者系我要付出啲咩代价？ 你唔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我帮你。因为我同你一样，都曾经被呢狗男女伤害。 你偷睇我记忆， 我已经知道你系边个。 我会记住你，上手。金嘉贤，唉，又俾佢就甩咗。我杀咗人啊！我杀咗人啦！我杀咗人咯！我杀咗。 金嘉贤， 你边个？你唔好行埋嚟啊！唔好行埋嚟啊！ 我系柳 Sir， 系医院嘅职员，话你想见我。 柳 Sir， 系你啊！我杀咗人啦！我要自首啊！ 你杀咗边个？ 可怡啊！我杀咗可怡啊！本来仲想杀埋子阳噶，因为你哋睇得太紧，我先至冇机会落手啊！ 你系点样杀人？ 我去可怡屋企闹事。趁佢唔留意嗰阵，偷咗佢屋企嘅锁匙同门卡，走嗰阵仲转得大吵大闹，目的就系揾证人证明我离开嗰阵佢仲未死啊！ 咁之后咧？ 之后我等到半夜，换咗另一套衫，戴埋个帽同埋口罩，遮住自己嘅样，拎住门卡同锁匙，好顺利就入到屋啦。 案发现场咁混乱，陈可怡系咪发现咗你？ 我入屋冇几耐。佢都啱啱去厨房饮水，就发现咗我啊！ 陈可怡比你高大，你要杀佢唔容易。你系咪有帮手？ 我的确有帮手，不过佢唔系人嚟噶，佢系鬼嚟噶。老实，我真系冇谂过要杀人噶，系个女鬼啊，系佢迷惑我噶，我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 无论系咩原因，你都系杀咗人。 我知道，我真的很后悔的，我不应该跟个女鬼交易啊！ 你是因为后悔所以自首？ 我睡不到啊！ 我只要一合埋眼，就见到自己杀死可儿嘅画面。佢成身都系血，目大双眼咁望住我。除咗自首，我唔知道自己仲可以做啲乜嘢。 等你出院，我哋再正式录口供。 我知啊。 金嘉贤，你杀人系错，你而家做啲咩都换翻一条命。不过你自首系啱。阿爹 ，sorry， 我唔接受。 咁你要点先至肯接受我道歉啊？ 你又冇做错，我点解要接受你道歉啊？ 你真系唔嬲，我唔单止想横刀夺爱，仲想杀咗你。 本来嬲嘅，但系谂落你都系受害者，算啦。 我本来都觉得自己系受害者，直到我见咗金嘉贤，我先至发觉自己唔系完全无辜。 你咁讲。不是真的想过杀我是吧？ 当然不是啦。 那即是怎样？ 我之所以会被恶鬼成功迷惑，是因为我妒忌你。 妒忌我什么？ 妒忌你比我勇敢，所以如果接受了你咯。 其实我一直很想问你，你为什么不跟如果表白？ 我讲出来你不准笑我。 我尽量。 我怕讲了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这个理由是不是很老土啊？ 真的很老土，不过很符合你的人设。 啊，我已经争输给你了，你还敢说这些风凉说话，是不是有点落井下石呢？ 我平时都不够你说，难得这次占上风，你给我得戚下都不是很过分啫。 又好像是哦。哎，算了，这次给你赢， 那我都不跟你计较。 真是这么顺摊？ 如果这么好，你会喜欢他很正常。最重要是如果喜欢那个是我，我就大方一点啦。 多谢你这么大方。 这次的事就这样算数，你以后不准再对我女朋友有非分之想。 如果喜欢那个是你，我有非分之想都没用啦。 算你有自知之明。 988制作，零号店二。 我根据金嘉贤提供的资料，找到最符合这恶鬼的资料，就是这几张相入面的人。 是他，我在金嘉贤的记忆里面见过他。 他叫方晴，在两年前失踪，这份是我查到的资料。 他杀了他姐姐。 他喜欢了他姐姐的男朋友李慧伦，还跟他表白，但是被李慧伦拒绝。后来方晴知道他们打算结婚，就杀了他姐姐。 这个方晴简直不是人，喜欢自己的未来姐夫不得止，还想横刀夺爱，抢不赢还杀人。 他性格这么极端，唔怪之得死咗会变恶鬼。 根据资料，佢系失踪，冇人知道佢死咗。 咁佢系几时失踪？ 佢杀咗佢家姐之后就唔见咗啦。 佢会唔会系畏罪自杀？ 如果系自杀，尸体应该会俾人发现。 咁啊系。 啊系啦，仲有一件事，我觉得应该都同方晴有关嘅。佢失踪冇几耐，李慧伦喺自己公寓楼梯失足跌死。 哇！这个方晴咁恶毒。一定是他做。 柳 Sir， 麻烦你再继续查一下他失踪单案，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他，不可以让他再继续害人。 我知道。警局有些事，我先走，有什么线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你今晚得不得闲？ 得啊。 杰哥让我们去他家吃饭。 好啊。 你面色几好、啊。 咁我应承过阿心会好好照顾自己噶嘛。 大把姐知道，一定好开心啫。 如果唔好客气，食嘢。 嗯，好好味啊。 依心好嘴刁，我厨艺都系咁练翻嚟嘅。 以后边个嫁俾你咧，一定好幸福啫。 杰哥，你要搬屋啊？屋企咁多伤头嘅、 啊。哦，我多两个星期会去英国。 去英国做咩啊？ 我朋友在那边开了一间公司，叫我过去帮手。 那我以后不是很难见到你？ 我会回来的嘛，你和如果得闲都可以飞过来玩的。 是不是包食宿先？ 没问题。 那我就预祝你一路顺风，工作顺利。 多谢。 到时我送你去机场。 啊，不用那么麻烦啊，我自己搭火车得了。 你拎着这么多行李搭火车就更麻烦，都是等阿爹送你啦。 就是。 那好啦。 地下有只图标，是而家姐张相。 哦，终于找到了，一二前两日先至问我有冇见到佢只图标。 而家姐嚟揾过你？ 嗯，佢嚟揾过我一次。 图标张相是你而家姐？ 系啊，你识得佢啊？ 哦，唔系，我好奇啫。 杰哥啊， 嗯， 而家姐系咪对你未死心啊？ 系唔系都唔重要啦。反正我都要走了。 咁佢知唔知你要走啊？ 我打算听日同佢讲。喂，做咩停晒口啊？继续食饭啦。 嗯，好啊。 难得你会主动约我啊！ 我有嘢想同你讲，我多两个星期会去英国。 我都想去英国玩好耐噶啦，而家买机票应该仲嚟得切噶，不如一齐去咯。 我唔系去旅行， 唔系去旅行，咁你去做咩啊？读书啊？ 我打算喺嗰度发展，如果适应嘅话，可能会定居。 点解要去英国发展啊？呢度唔好咩？ 我想重新开始。 喺呢度都一样可以重新开始噶。 这里有太多我和一心的回忆，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我可以帮你的。你有没有听过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另外一段感情啊？高杰，我喜欢你啊，由你第一天做我补习先生开始，我就已经喜欢了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你的。 对不住，我不可以接受你。 为什么啊？姐姐都已经不在了，为什么你还是不肯给我一次机会啊？ 冇人可以代替一心喺我心目中嘅位置。 我唔系想代替佢啊，我净系想留喺你身边咋。 我哋系冇可能。 你真系对我一啲感觉都冇？ 由始至终，你喺我心目中都只系一心嘅妹妹。 一心一心，我究竟有咩比唔上佢啊？ 你冇嘢比唔上一心，只不过 高杰，我恨你啊！ 个男人唔识得珍惜你啫， 又系你，你想点啊？ 我知道个男人又虾你，所以想帮你。 我唔使你帮啊，你走啊！ 个男人根本就唔值得你对佢咁好，你为咗佢付出咁多，甚至杀咗自己嘅亲生家姐。 系你害死家姐噶，唔关我事啊！ 呢人系我杀，不过系你叫我咁做，你唔记得啊？ 只要你开声，我可以帮你。 咁好啊，你帮我杀咗佢啊！ 个恶鬼就系方晴。 阿爹嘅二家姐，你意思系唐一心嘅死同佢有关？ 你系唔系真系因为杰哥同方晴做交易啊？ 你点会知道方晴噶？ 零号店二第十五集，导演梁金玉， 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刘志森黄文斌饰演，金嘉贤许苏怡饰演，高杰温嘉伦饰演，唐一义杨美仪饰演，方晴许方齐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给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无线上不上恶理吧，人扮优雅，自行眼简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了。 几多礼我已崩掉，几多情路已走歪嘴，我先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拜拜。 有笨识礼想死吧，文明尽毁，经书撕烂，低到尽头又向下，名利求俗人啊， 让你说话。 See you.